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时间嚟到晏昼嘅5:1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云峰你好啊！ 陈燕平，大家好。 嗱，依家温度咧就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咧系76%嘅。啊，今日咧就有一个消息啦，可能对于一啲咧佢哋想比较赶急地翻去内地嘅朋友咧，会觉得系欢迎嘅。啊，咁啊，因为事源咧就系过去由于疫情嘅关系啦，咁所以就导致到即系有好多人士咧佢哋嗰個回鄉證咧，就未必係及時去續到證嘅。咁而家通翻關之後咧，就有好多人咧有一個回返去內地嘅需求啦。咁但係咧就面對住個證件咧係到期嘅問題啦。咁其實咧過去嗰段時間啦，即係有一啲嘅唔同嘅人士咧都觀察到啊，係中旅社下邊去辦理回鄉證嘅中心咧，其實係大排長龍嘅。咁因為而家咧就係有5间嘅中心咧去到排啦，咁所以咧导致到有啲人咧佢哋要轮候嘅时候咧，分钟有啲话由而家轮候到9月，但系甚至咧有啲咧就话要轮候到年底。嗱，今日咧就系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就宣布啦，由下个月嘅8号起啊，会延长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即系回乡证嘅有效期。嗱，原本咧有啲人嘅有效期咧系2020年1月1日，去到今年12月30日嘅回乡证咧，将会咧系获延长到咧今年12月31日咧，都系可以生效嘅。2020年1月1日到今年12月30日嘅回乡证个有效期会延长到去今年嘅12月31日嘅。嗱，林云峰，你都曾经咧系试过有换回乡证嘅经验啊，系咪啊？ 嗱，我就真系好彩啦。因為舊年咧，我都有疫情期間咧，都翻過內地咧，有一啲即係展覽要搞啦，竟然咧就整裂咗自己張回鄉證，所以翻到嚟香港之後咧，都好焦急啊！結果咧就都話原來咧當時期啊，舊年年底咧想話喺網上登記啊，或者各樣咧都搞一大排，咁啊結果咧我當時期咧就排個零月啦。就結果咧，就喺2月中咧就換到。咁但其實個心情咧，有好多朋友咧，可能而家係內地啊，佢都想話，通過關翻嚟香港，再換翻自己嗰個過期或者就嚟過期嘅回鄉證啊。咁其實都焦急嘅，咁點樣去辦呢？咁又有啲人又要翻上去內地，好耐冇翻去做工作啦。咁又點樣呢？ 嗱，咁你嗰陣時換咧就係疫情期間啦，咁個服務都受到影響啦，係咪？ 都人頭湧湧 嘅 喎。 係啦，咁但係咧近排咧嗰個人頭湧湧嘅狀況咧都唔係近排啊，其實已經延續咗即係好一段時間啦，就係更加厲害嘅。譬如咧今日亦都有唔同嘅傳媒啦，去到中旅社下邊嘅換證中心啦，咁都睇到咧有好多人咧係堆滿曬喺度嘅。咁而另一方面咧，我哋都留意到有一啲嘅人士咧，甚至喺網上就話咧：，喂，我賣個籌俾你添嚇，即係有一啲咁樣嘅交易存在。咁呢個咧，亦都係反映咗，似乎就係換證咧係需求甚殷啦。喂，不過咧，阿林雲峰啊，其實都仲有個問題。雖然咧而家就係話延長咗嗰啲回鄉證嘅有效期啫，咁但係始終咧都 有好多人咧喺度等緊嘅。嗱，譬如咧，即係有一啲嘅人士估計啦，就話三年幾以嚟咧，累積要換證嘅人數咧有成100万以上。咁縱使而家可能過咗幾個月，即係消化咗啦，咁即係話咧，其實要等下換證嘅人數咧都可能係唔少嘅。咁但係當個中女士嘅辦證中心嗱，據估計一日咧最多可以係處理5-6千宗嘅申請嘅時候，咁即係話咧可能都要花成即係半年以上咧，先至能夠處理到積壓嘅人龍。而家我哋只係將一啲嘅回鄉證嘅有效期延長，但係如果冇人手嘅配合咧，會唔會都係繼續排長龍咧？ 係啊，冇錯。咁另外嚟講啦，又有冇得諗一啲方法嚟加速咧？多一啲嘅加設一啲換證中心啦，或者工作嘅時間又做長一啲啊，咁亦都其實仲有好多問題咧，大家可以都再諗一諗咧，甚至會唔會可以喺內地都有一啲地方可以俾我哋一啲港人現時就係根本佢就喺內地一路住住喺嗰邊工作生活，就唔使一定要翻嚟香港嚟做換證咧。嗱，呢啲問題都湧喺個腦裏邊咧，我都想話即係問一下啲有關嘅人士咧，有冇一啲即係好嘅建議咧，一啲好嘅做法啦。 其實咧政務司司長啊陳國基咧，佢今日晏晝出嚟同傳媒傾嘅時候咧，都有回應到你頭先所提嘅一啲嘅問題嘅噃嚇，因為佢亦都有講到啦，今次係即係內地嘅有關當局啦一個特別嘅安排啦，咁但係亦都有講到，如果有一啲嘅人士佢譬如係翻到內地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可以喺內地咧辦理一啲續證嘅手續嘅。嗱，收音機嘅朋友嚇，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咁啊，會唔會係都等咗好耐咧？啊，電話旁邊我哋請嚟一位立法會議員同我哋傾下，就係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黃國啊，黃國你好。 系陈宇平你好， 系黄国仁，其实你哋估计咧，究竟而家有几多嘅人士系等紧要去续证嘅咧，换证嘅咧？ 我估计嗰个人数系唔少嘅，因为最近我嘅议员办事处咧都收到唔少嗰啲嘅街坊啊、市民嘅求助嘅，因为急住翻去咧，有好多都讲话佢要轮候或者排队嘅话，要排到九月份咧先能够做续到证，咁呢个就可想而知嗰个需求咧。相当大，所以揾呢个公布咗延长嗰个有效期嘅话咧，呢个系一个好嘅消息嚟嘅，令到好多嘅市民咧都要安心。如果唔系，我都好心急，成日问有冇啲特别嘅渠道咧，可唔可以？因为好多人啲急事翻去话咧，就问有冇啲特别嘅渠道，可唔可以优先办证咧？哇！呢個正正就可以解決到嗰個嘅問題。 不過黃國，其實如果根據翻而家相關嘅規定咧，如果真係有一啲好緊急嘅情況，譬如需要探病啊、奔喪啊、就醫啊、就學啊，或者一啲緊急嘅商務事宜咧，就算佢哋網上嗰個預約籌咧係滿咗嘅時候咧，佢哋都可以提供一啲補充資料，同埋俾個證件嘅服務中心咧，睇下佢哋可唔可以根據個別嘅狀況係酌情加急處理。其實而家都有呢啲咁樣嘅途徑嘅噃，咁但係。是应付不到的需求啊？ 一方面应付不到，另一方面那种信息里面呢是不是真的有效地去沟通，大家都知道可能跌奔丧啊，或者很急病这些重要的，可能大家知道可能会有些特殊的安排，但是譬如有些的回去譬如学生上去交流啊、游学啊，或者其他方面呢，譬如探亲啊，有些窄界一些都是有些的不安心的一个的地方，因为有些特别急需一些呢，我们都协助去处理。但是现在那个的延长那个的有效期呢，我这个就是解决了很多的灰色地带，很多 的有些的忧虑。 想请教一下黄国，我是林文峰来的。以你们那个经验来看法，即那个流程来做这个换证呢，会不会有机会呢可以再用一些加速的手法啊，行政的安排啊，或者仲为一些譬如说真的有很急事啊，真的譬如说真的要回去奔丧啊，是可以有一个即是特别紧急的渠道呢，这几样东西有没有机会再沟通去推动一下呢？ 我而家呢個全面延長之後咧，我就即係差唔多要一刀切解決曬所有啲嘅問題嘅。因為事先我哋都強調，而家雖然話開放開到咧，我哋過期啲證咧喺內地嘅縣級以上公安機關嘅出入境部門咧都可以辦理。我覺得佢係多咗 嗰個嘅渠道咧，佢處理嗰個續證嗰個問題，又減輕咗香港中旅社嘅壓力。不過我都覺得香港啲市民咧比較熟悉中旅社嘅換證嘅，所以我哋都提個意見，係咪中旅社裡面，譬如可唔可以開 OT 啊，夜晚都可以辦啦，同埋禮拜六、禮拜日都可唔可以辦證咧？就避免，因為我哋有啲特別老人家啲咧，如果你話雖然內地嘅出入境嘅部門咧都可以協助辦證咧，但我覺得喺香港啊，大家比較熟悉啲咧。我都希望咧能够多啲嘅佢特别俾我哋香港啲长者里面咧唔系好熟悉了解内地嗰啲嘅使用嘅话咧，可能喺香港办咧会更加好啲。 嗯，但系据你所了解啦，点中旅社有冇办法可以加到个人手咧？系受住乜嘢嘅条件限制啊？ 我呢度咧，我哋都要同佢哋反映咧，可能呢个仲有一个配合嘅，就系同内地部门相关部门咧去配合，因为中旅社咧，佢都仲系一个接收，个证咧要翻去内地咧去制作嘅，所以我哋讲两方面都反映啦，即系个就系中旅社，另外我哋讲因为我哋全国政协啊嘛，都通过我哋啲渠道咧都反映咗呢一个嘅问题，因为我哋之前都收到唔少呢啲嘅求助嘅时候咧，我觉得都是很欢迎的，因为港澳办呢是能够了解到这个实际的需要之后呢及时做一个调整，这个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的政策措施。我觉得起码是如果延长到10月31日呢，那还有很长的时间，差不多7个月的时间呢，七八个月的时间，这个是可以包括埋内地的公安机关的出入境部门的协助来办证，应该我希望能够解决到这个问题的。 其实呢就又即係喺一啲細微啲嘅情况呢，中旅社现时嗰个做法呢，我都想问下有冇机会提出一啲呢请佢优化或者呢缩短下啲流程。但係呢譬如话流程里边呢要影相呢，我记得我哋香港都换咗身份证啊，都搵啲新啲嘅机呢，你行埋去嗰个职员呢就已经可以同你就影一张即係电子嘅相就得啦。而家呢去中旅社呢要又排一个队，又打蛇饼去影一啲好传统嘅一张张嗰啲咁嘅相，跟住咧就交咗，又要再俾另外一个 counter 又去再办。嗱，咁同一样嘅事情咧，其实你缩短呢啲程序咧，每日可以处理嘅个案都会多咗啊嘛。咁其实又有冇人可以同中旅社咧研究下佢哋嘅做法啊，更新一下啲设备啊，或者咧就算接受呢一个预约啊，都用多啲。啲即系新啲嘅方法咧，嚟帮助市民咧，啲啫。 系啊，我非常同意你嗰个睇法嘅。我哋都成日讲比较啊，香港嗰个电子政务同内地比较咧，我哋香港咧系落后好多嘅。就算睇到今次要翻去内地办嘅回乡证保领嘅话咧，可以喺网上预约嘅提交资料。所以喺呢度咧，正正就系我喺中农社喺呢方面系需要有多嘅优化改善嘅空间，即系成个嘅流程啊，系点样去简化、去加快嗰个嘅效率嘅？即系等于系咪？因为我哋做嗰个回乡证嘅时候都系嘅，要另外影相啊，要走好多转嘅话咧，我谂而家科技发达，好似我哋身份证咁样，系咪可以即时影相就即时入就可以去处理到问题咧？我谂呢度正正就系喺我哋越嚟越多排队嘅时候咧，更加要优化我哋嗰个成个嘅流程啦，那个程序啦。 系咯，我都见到咧，尤其是啲公公婆婆咧，去到都唔知行去边边，跟住原来指去嗰边就话原来要影嗰个相啦，又一定要用佢嗰部机去影噶，即系又系得嗰我唔知道每一个中心有几多部啦，大家嗰又打个大蛇饼，影完咯又要坐喺处等啦。咁跟住又要再等去另外一个 counter， 咁呢啲咁嘅重重嘅手续咧，使到同一个中心咧，根本就系唔够有效咧，去即系善用佢嗰个地方。咁啊，呢啲起码我哋更新咧，都我觉得系即系有嗰个必要咧嚟提升啦，啫。 系啊，除咗呢样嘢，我哋都提过嘅，会唔会都有一种嘅中间咧有啲譬如类似一啲服务员咧去介绍或者简介啲长者点样排队法，因为我哋去到咧人越多咧可能越混乱嘅，如果能够及时解答啲问题咧， 都要加快个流程啊，嗰个成个秩序咧会更加好啲啦。 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对于换回乡证啊呢个问题咧，你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同埋会唔会你都系急需要换证，但系就等咗好耐都未能够预约到嗰个丑号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不过咧，王国头先你又倾到，即系会唔会可以用一啲电子化嘅方式咧，去令到个换证更加有效率啦？咁但系呢度咧，又会唔会要分翻究竟边一部分系归于国家出入境管理局佢哋？要去到处理的范畴，哪一些呢是中旅社他们自己可以改善的呢？因为你教了之前你都说嘛，其实中旅社就是负责即收文件的，但是实际要去批出那个证或者处理那个证件都是要归返内地的相关当局的。其实呢度会唔会可以都即系厘清到到底中旅社佢哋自己嘅提升系可以做到一个乜嘢嘅地步啊？ 嗱，我知道咧就系中旅社负责咗个 counter 里面咧，最要咧收集相关资料啊，交俾广东省公安厅去办嗰个证嘅。头先讲嘅嗰个程序，譬如你点样去填表、影相，类似整理呢啲咧，就系呢个系应该又讲我哋中旅社要去做嘅。整晒呢啲資料之後，攞個電子版本之後咧，去落去公安廳咧，去做嗰個嘅證。所以最重要咧，可能反而就係香港呢方面咧，嗰種嘅申請嗰個手續成個流程咧，如果做得好嘅話，喺內地負責制證嗰度咧，係嗰度係比較快脆嘅。所以呢個咧，你都會睇到，如果翻去內地譬如公安機關嘅。出入境管理處去辦個證咧，佢個網上嘅電子化嘅流程咧，比我哋香港咧更加效率更加快啲，更加暢順啲。所以點解話我哋提過，我哋香港咪要參考內地嗰個電子政務啊？佢哋應用科技咧，比我哋香港咧會更加先進啲。所以話我呢個就正我都可以借鑑咧。去處理嘅呢個問題咯。 即係如果根據你咁講咧，就係、是、中旅社佢有一啲嘅電子化嘅步伐咧，未必能夠同內地去到做到一個對接喎，會唔會咧？ 係啊，即係我哋要比較啊，即係話中旅社處理換證同翻去內地裏面咧出入境管理局去辦嘅證嘅話咧，可能同一個其實應該個同一個標準裏面都係佢係要應用到嘅電子化，譬如話。可以網上預約提供資料之後去到咧，就好快咁辦到證啦。咁呢個證就話，我哋中旅社係咪都可以參考人哋點樣去做嘅話咧，可以加快嗰個嘅程序，而唔係話可能係十年嘅做法，十年都不變啊。其實我哋香港有時做開一樣嘢咧，總之咦係咁啊，不斷咁樣就係不變，冇乜意見。但係我覺得呢個就係要因應嗰個科技嘅發展咧，同埋可以參考人哋嘅做法裏面咧去提升。所以我點解覺得咧我哋香港係仲有可以優化提升嘅空間嘅。 包括王國而家都係講緊咧，係將啲證件延長到去今年嘅12月31日啫。咁但係正如你頭先咁講啦，過去一直都收到唔少即係市民嘅求助啦。咁如果今年年底都未能夠處理到曬依啲嘅換證嘅時候，你會係點樣同內地嘅相關部門？會唔會同內地嘅相關部門再次做一啲嘅商討咧？ 是啊，肯定的。如果我呢个就涉及嗰个市民嗰个嘅实际嘅需要嚟嘅。如果真係未得嘅话呢，我觉得可以再进一步去研究去讨论去跟进。但我都希望如果睇返成分就香港办之外呢，再开通埋内地如果县级以上嘅公安机关去办嘅话呢，我估基本都会解决问题。不过我下一步，因为我都喺两会嘅时候我都提嗰个议案嘅，就係、是、希望我哋嘅回乡证换领嘅话，嗰、那个格式要同内地身份证嘅格式要一样先得。如果唔係咧，內地居民用內地身份證咧，譬如喺高鐵站接上售票機，可以買到飛嘅，但係我哋香港嘅回鄉證買唔到嘅，要用人手嘅。即係話呢個都係希望咧，將來裡面辦證嘅時候，喺下一步咧，可能將我哋回鄉證嘅格式用內地一樣，就做啲內地用佢嘅回鄉佢嘅身份證做嘅嘢，我哋香港都可以用回鄉證都可以做到嘅，最好嘅。 可以方便啲，多謝你，王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取消强积金对冲，将于2025年5月1日起实施。李家超出席劳工处举办的劳动节酒会的时候说， 配合取消對沖，政府會構建推行由政府資助的計劃，向僱主提供25年總額超過330億元的資助，為僱主分擔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支出，協助企業適應政策轉變。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法例在去年6月通過，由於法例影響深遠，當局當時沒有說明措施的生效日期，即是說不遲於2025年底前實施。另外，李家超說開心香港活動的目的是和市民共享復常之後重返的歡笑，希望市民吃得開心啲，玩得開心啲，買得開心啲，刺激零售、餐飲等各行業，大旺本地消費和振興經濟。李家超在開心香港啟動禮致辭的時候說，你好香港活動是向世界展示香港的魅力，開心香港就是為本地社會增添歡樂氣氛，兩者相輔相成，你好加開心，希望市民以笑臉向世界說好香港故事。他又說，作為行政長官，最大的工作動力是看到大家開心，能夠看到大家開心，他就很開心，而開心可以感染他人，又有助身心健康，希望市民將開心傳播開去。國家出入境管理局宣布，2020年1月1日至今年的12月30日到期的回鄉證，下個月8日起有效期延長至今年12月31日。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北京會見傳媒的時候說，很多謝國家出入境管理局作出這項決定，形容是史無前例的安排，大大方便了香港市民，解決了大問題，呼籲香港市民利用這幾個月在年底前盡快換證，亦都可以在內地指定機關換證續期。陳國基說，國家出入境管理局在公佈之前已經做好一切的準備，過境不會有混亂情況。他又說，如果回鄉證已經過期五年或者很長的時間，這個計劃並不適用，要由2020年開始至到今年年底失效的回鄉證才適用。美國兩架陸軍阿帕奇軍用直升機在阿拉斯加進行飛行訓練期間相撞墜毀，三名士兵死亡，另一名士兵受傷。美軍的聲明說，兩架直升機墜毀地點位於阿拉斯加小鎮希利附近，正調查墜毀的原因。這是今年阿拉斯加發生的第二宗軍用直升機事故，一架阿帕奇直升機2月起飛的時候發生事故，造成兩名士兵受傷。今年3月，美軍兩架黑鷹醫療直升機在肯塔基州西南部一次例行夜間訓練中墜毀，機上9名士兵全部罹難。在天氣方面，預測是晚間漸轉多雲，明日初時沿岸有薄霧，最低氣温大約22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28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有幾陣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後轉吹和緩北風。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日間天色明朗，星期二大致多雲，下周中期日間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但有一兩陣的驟雨。現在氣温26度，相對濕度 77%。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進較早時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安定村慢線的意外清了場了，一帶只是車多。另外，香港仔田灣山道爆水管去田灣海旁道方向近石排灣道的慢線封閉了，而石排灣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近田灣山道的慢線都是封閉的，一帶比較車多繁忙，駕車朋友經過請留意現場指示和忍讓。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 站，龙翔道上狮隧的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接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兆安苑，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蝴蝶湾公园回旋处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安乐路去平山方向近元朗东堤街挤塞，龙尾去到博爱交汇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银行要我按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政府部门打来说怀疑我犯了法，要按条 link 输入账户名和密码， 户口多了个收款人，要按这条 link 去网上银行处理。 银行是不会经短信或电邮的 link 而你登入网上银行或提供个人资料的。 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睇紧啲，按 link 前要三思。 四十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王牌 就是挥洒热血，只为战之必胜。 部队 就是一腔赤诚，誓守国之荣光。日日均匀，此志不移。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十一点，一连两集。 港台电视三十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公布有关于开心香港活动的一些活动详情，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疫情受到控制，经济啊，同埋我哋社会一切都复常啦。我哋希望都可以透过好似美食市集呢啲嘅活动啦，俾市民咧都有机会同屋企人一齐行出去，喺周末嘅时候咧有个地方去。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呢是1872311的，关于呢回乡证的有效期问题，咁大家呢有啲乜嘢嘅观察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形容啦，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呢宣布呢，由下个月8号起，将原本有效期係2020年1月1号到到今年12月30号嘅回乡证呢，延长到去今年嘅12月31号呢，係属于一个史无前例嘅安排嘅，咁亦都咧系特别提醒啲市民啦，就睇清楚嗰个公布啦，要喺一啲指定时间，即系话2020年1月1日到到今年嘅12月30号失效嘅回乡证咧，先至可以透过今次嘅计划咧去延长你嘅有效期嘅。同埋佢亦都呼吁啦，香港市民咧系要利用呢几个月啊，喺年底之前咧就尽快换证。咁不过亦都话啦，你亦都可以咧，如果有啲你唔系呢段期间嘅，你亦都可以去到内地嘅指定机关咧系换证续期嘅。嗱，刚才咧林文芳你都提过啦，其实而家咧中旅社系有五间嘅中心咧，系可以办理换证服务嘅。咁但系亦都睇到咧，中旅社有一个嘅新嘅宣布啦。咁佢就话咧系由今日起咧，九龙东同埋新界东嘅证件服务中心嘅服务时间系会延长去到夜晚嘅9点半嘅。咁而其他嘅中心，即系另外嗰三间咧，亦都会尽快安排咧延长服务时间。咁同埋佢哋都话啦，会尽快咧系增设一啲临时嘅证件换发服务中心，去解決咧而家咧五個嘅證件服務中心人流擠擁同埋辦證不便嘅困難。林文峰 係咁，呢啲都係應該要處理嘅。其實一早應該即係估計到通關之後咧，就會有呢一類咁嘅即係好急切性嘅問題要面對嘅。不過我覺得咧， 恕我咧，我係一個建築師啊，對於啲即係一個地方嘅營運咧特別關心嘅。即係我覺得中旅社嗰啲地方嗰個佈置啊、人流安排啊、相關嘅一啲標誌啊，都其實比較陳舊嘅，即係亦都咧未曾有效咧安排啲人流咧，使到辦證者咧其實係有一種焦慮咧，去到好唔舒服嘅。你個人證人覺得咧，哇，都唔知去邊度好。咁跟住有啲公公婆婆咧，佢係有啲人嚟幫你手，但係咧又即係因為個流程太多啊，你稱得去依度又稱嗰個，本來咧就唔使咁多人嘅，個個就要稱埋啲後生嘅嚟幫嗰啲長者嘅。咁啊，加埋佢啲職員，哇！成個地方咧，人頭湧湧，即係有一種即係一種壓力咁樣去到。 喺入邊嘅設計咧都有改善嘅空間嚇，不過而家咧，如果你要預約咧，根據中旅社嘅即係資料咧，你都要預約到去九月先得啦。1872311有咩睇法咧？廖先生，你好，廖生。 系两位主持好， 你好吓，有咩睇法啊？ 咁我觉得今次咧，政府即系国家咧，将嗰个期咧，即系嗰个 deadline 就推到系即系嗰啲正有效期到今年年尾咧。咁我个人嚟讲，我觉得呢个真系一个特事特办，同埋真系绝对系一个德政嚟嘅。即系我觉得其实香港政府日后亦都可以考虑下，即系可唔可以有时有啲情况系急嘅嘢，急市民所急，系真系做一啲政策去便利市民啦吓。嗱，我自己本身咧都系经验过啱啱话去续证嗰个问题嘅，因为我本身我张证系七月尾到期嘅，咁所以我前阵子咧我自己咧就上网。即系我作为一个都叫做 educated 嘅一个市民咧， 就上网预约， 系啦，去预约啦。咁原来发现咧，佢个网页咧系有待改善嘅好多地方。即系譬如你入到去，原来填完啲资料，原来话俾你听，咦，原来系冇名额噶咁样。咁我自己都有啲地方，我都有好多疑問，我不停填，我又不停有疑問。於是，我本人咧亦都去到个 center 度问。睇个即係问下啲職员点样搞啦咁样。咁我去到 center 呢就见到啱啱好似林生讲，嘩好又好指示又唔清楚，人头涌涌啊，咁有啲阿婆又好惆怅。咁然后呢我仲听到啲阿婆婆讲话去到白行一趟，但係嗰啲職员或者下留下啲有啲护卫就同佢讲你冇辦法㗎啦，你唯有搵啲後生啦，呢度幫唔到你啊。咁呢個絕對嘅，因為佢就算佢本人喺個 center 度，嗰啲人都唔會幫佢填到即係 reserve 唔到個 booking 㗎，因為本身個 booking 係時間限住去開俾佢㗎嘛。 呢度呢都有啲要改善嘅地方嘅。多謝曬你廖先生嘅意見同埋講咗你嘅親身經歷。1872311可以繼續打電話嚟呢講講你嘅睇法㗎。而家呢電話旁邊呢林雲峰我哋請嚟呢立法會嘅旅遊界議員姚柏良。姚柏良你好。 姚柏良好啊。 哎，之前好，大家好。 點樣評議今次國家出入境管理局嘅呢個安排啊？ 我覺得今次呢、這個即係出入境管理局做咗咁嘅做咁安排咧，係即係完全係可以講係及時，同埋咧係完全係可以即時去幫助到我哋好多嘅廣大市民咧，係因為證件過期而無法翻內地探親好啊，或者一啲公務啊，或者去受交流啊呢啲活動。咁呢個係我哋非常之歡迎啦，同埋要感謝中央啦，即係喺呢個。即係真係應我哋嘅所求，其實本身都真係將近排由通關開始到今天，一路睇到嗰個累積嘅情況，同埋嗰個辦證嗰個樽頸咧，都會為好多廣大市民咧造成好多不便，同埋亦都係阻礙咗即係我哋正常嘅同內地嗰個通關復航之後嗰個人民嘅交流。咁呢度因為證件而窒礙咗呢個交流係非常之係即係唔理想嘅，所以即係今次能夠得到出入境管理局去咁迅速去做咗個正面嘅回應，令到我哋可以能夠冇咗呢個障礙。 嗯，较早之前咧，姚柏良你就有条数系估过嘅，你就话咧三年几以嚟咧累积要换证嘅人数咧有成大概100万，咁而以中旅社嘅办证中心咧，一日最多可以处理5-6千宗申请啦，以一个月26日去计咧，就都要咧系花成半年或以上先至可以完成到100万宗嘅申请。嗱，咁但系根据即系最新嗰个情况啦，就首先中旅社咧佢哋会延长一啲中心嘅服务时间啦，咁同时亦都会系尽快加设一啲咧临时嘅证件换发嘅服务中心。不过咧，始终今次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嘅宣布咧，都系延长到去12月31日啫。计计条数，系咪真系有可能消化到你之前所讲嘅成100万宗以上嘅换证嘅需要咧？ 目前喺嗰个资料预约嗰个情况咧，系去到即系8月尾嘅吓，即系大家嗰、那个。預約個情況，咁而家就我所知道，佢已經公布咗個預約咧，去到可以去到呢今年嘅12月尾啦。 嗯， 咁睇翻我之前計嗰條數咧，其實事實上即係真係你睇翻由我哋通關復航之後，一路嗰、那個透過嗰個網上系統嘅 booking 一路去到預約到8月份，咁你計一計嗰個每日嗰個大概嗰個能夠處理嗰個額，同埋嗰個總共日數乘一乘咧，都同。即係同我估計嗰條數，即係超過100万咧，應該都係唔會有太大嘅差距嘅。咁即係換言之，即係話咧，其實就本身亦都係有我之前都講過啦，亦都有每日可能都有啲新增嘅一啲嘅過期嘅情況啊，或者一啲新增嘅要辦領第一次辦領回鄉證嘅一啲嘅個案都有嘅。咁呢方面響即係加埋上嚟講咧，所以點解會形成一個咁嘅樽頸？咁今次呢個出入境管理局咧，佢另外除咗話公布，即係俾已經過期嘅可以繼續使用出入境，去到今年年尾之外咧，其實另外一個大家都要留意嘅一個信息就係話，其實可以喺翻內地嘅時候，可以順便喺內地嘅有關嘅公安部門咧，可以換埋個證嘅。咁呢度又多咗個渠道啦，嚇。咁同時嚟講咧，香港呢度老實講，有啲係預約咗嘅都好啦，其實佢本身都未係。即係過期嘅，或者佢都想快啲去換啦，驚自己換唔切啦。咁有啲可能啱啱過期冇幾耐嘅啦。咁變咗佢，如果呢段時間大家都知道可以去到個證，現時呢個證個舊證過期或者就嚟過期都可以用到年尾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大家就唔會話即係一窩蜂咁去湧埋去換啦。咁同時嚟講，可以有更加有效咁去計劃、去策劃下自己個換證嘅嗰個成個流程啦。 嗯， 啱啱咧倾开个回乡证问题咧，都想听下你嘅睇法啦。因为好似我哋而家咧拎住张回乡证喺内地咧，都好多嘢做唔到噶。譬如话你买高铁飞咁样，即系咧我哋就要走去哇一个咧好唔电子化，搵咧嗰个窗户口位啊，就通常摆到好远好远咧嚟招呼我哋回乡证噶。咁所以都我见到有一啲朋友有提出就话。会唔会其实都系有一个计划嚟提议咧，将我哋嘅回乡证同即系内地嘅居民证嘅格式啊，嗰啲更加接近一啲咧，咁使到咧喺嗰个电子嗰个感应啊，或者相关嘅手续咧，我哋系可以方便一啲。因为我哋回乡证都好多年前嘅版本啦，咁啊而家内地咧乜都要用电子，亦都要用一啲咁嘅证咧嚟帮手。你哋又有冇一啲方面嘅考慮或者推動同相關方面提出下咧？ 嗱再進一步去更新回鄉證嗰個整個功能啊，或者嗰、那個技術上嗰、那個即係一個晶片裏邊可唔可以再進一步同內地一體化呢方面？即係呢個都過往嚟講都有唔少呢方面嘅討論嘅。咁但係事實上而家現時大家。新換嘅新一代嘅回鄉卡嚟講咧，其實都已經係可以基本上同內地嘅好多嘅功能咧，都已經非常之相似噶啦。嗱，例如我哋而家西九龍站咧，大家都知道而家係直接係可以能夠票證合一，即係你攞住個回鄉證咧，已經係可以篤入機就入去，都唔使攞實體嘅高鐵飛啦。咁其實所以話嗰個系統上嚟講咧，那個晶片上嚟講咧，應該都係可以做到呢一部分。而且我哋好多我哋香港人翻去內地，其實最唔方便嘅地方，或者你買嗰個高鐵飛啊呢方面嘅時候，遇到嘅問題咧，好多時反而係大家 在內地可能沒有戶口，或者我們個電子支付那裡我們香港未那麼普及，那變成反而上到去內地呢就變咗好似樣都好唔方便啦。 嗱，呢個就係 呢個過程嘅。 係啦，呢啲就係另一啲要解決嘅問題啦。好快地咧，姚柏良想問埋兩個問題啊。第一樣嘢就係而家有啲換證咧都有黃牛黨，亦都有啲嘅中介公司咧話用唔知幾多百蚊嘅代價咧幫你俾到個預約籌。咁雖然中旅社就話即係唔會接受中介幫你去做預約啫。咁但係點樣可以處理呢啲情況咧？邊個可以做到啲打擊咧？ 嗱，我諗第一千祈市民千祈唔好信。啊！呢、這個即係唔好接受呢啲咁嘅誘惑，呢、這個好重要。咁同時嚟講咧，亦都係真係喺社交媒體裏邊又好啦，我咁都希望即係警方有幫手去了解一下呢啲咁嘅，即係呢啲人透過喺社交媒體裏邊放嗰啲咁嘅信息出嚟，到底係即係係詐騙啦，定係話有啲即係有啲係真係係喺透過。去你咁嘅一種模式嚟招攬生意咧，咁當然即係你話睇下從海關啊，從警方方面睇到咩空間可以能夠介入去了解多啲啦，去打擊啦。咁但係同時嚟講，最重要就係話，即係呢啲證件換領嘅服務嚟講咧，其實全部都係非常之規範嘅。咁啊，完全係要跟足省公安廳嘅好多嘅基本嘅要求去做嘅。咁即係我相信而家現時全部都係已經係網上嘅一個預約，網上處理個人資料㗎啦。即係係冇乜空間俾啲人去做呢啲咁嘅走啲咁嘅空檔嘅。所以最要大家要精明啲，唔好虛信呢啲咁嘅網上一啲嘅信息。 咁好快問埋你嘅即係旅遊業界啦，會唔會因此而受惠，令到有啲居民可以攞到有效嘅回鄉證，增加到去內地嘅旅行團呢？ 嗱，呢度唔多唔少有幫助嘅，因為事實上即係過去呢兩個月咧，都真係收到好多啲求助個案，有啲行家諗住去組織翻去內地一啲嘅高鐵團又好，或者一啲嘅研學嘅活動又好，都遇到個問題就話：哎呀，有啲客人話即係個證過期，咁啊變咗可能要成個團就搞唔成啦。咁有啲老闆想組織一啲嘅商務活動，諗住帶商會啲成員一齊翻去做交流考察，咁又話。又有啲人證件過期，咁喺呢咁嘅情況下，即係今次呢個信息一出，咁大家都拍手掌嘅。呢個係一個最有效、最簡單、快捷可以解決現時呢個問題，同時嚟講亦都係爭取多啲時間空間咧，等大家可以有序咁樣去即係換翻好個新嘅回鄉證啦。 好啊，多謝曬你，姚柏良議員係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嚟嘅。 七兄弟姊妹啦，就六仔一女啦，个个我啲兄长都咁高噶，出街好似一队篮球队咁嘅，同埋有个个白头发，好易认噶。我哋出街一离远你就望到我哋嘅。 佢系港铁主席欧阳百权博士。 我另一个形象嘅就系工作狂啦。我由细至大学一样嘢，就系你今日唔试过，你点知道做唔到？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林文芬刚才最尾咧，我哋就同阿姚柏良议员讲到啦，旅游嘅问题啦，咁佢就话相信咧，呢个都对于内地嘅一啲嘅，譬如高铁团啊，或者其他团咧，都会有帮助嘅。咁因为大家嗰个嘅回乡证咧，就可以用耐一啲，咁同埋亦都可以延长咗佢嘅有效期啦。嗱，咁啊，另一方面咧，我哋不如请你咧一个旅行社负责人啦，就系新华旅游助理总经理游满意嘅游先生，你好。 是你好，支持人。 是首先真的想问回你们估计呢，因应这个回乡证的有效期延长呢，会是对于你们的内地团的生意呢有几大的帮助，可以多几成啊？ 我哋相信咧，呢個回鄉證放寬咗個有效期的話咧，喺個旅遊個生意上邊咧，最起碼可以有大概20%以上嘅增長嘅。因為我哋喺早前喺而家嘅四月、五月同埋六月份咧，其實屬於我哋一個嘅叫做遊學團嘅旺季嘅。咁好多時候咧，嗰啲學校咧。同我哋去預報佢哋想出發嘅人數嘅時候咧，到翻轉翻嚟嘅時候咧，佢哋可能嗰個確實嘅人數咧，比起佢哋 原先預計嘅咧，可能已經跌咗10-15%。咁但係而家政府公布咗呢一個嘅情況之後咧，我相信咧最少會有20% 嘅增長嘅。 嗯，你頭先話即係學校佢哋到最後報翻嚟嗰啲遊學團嘅參加人數會係跌咗10%+啦。咁呢個嘅跌嘅幅度咧，同喺譬如疫情之前去做呢啲嘅遊學團咧，係累唔累近啊？有幾多你哋分辨到係因為個回鄉證嘅有效期而導致到佢哋未能夠報到參加呢啲嘅遊學團咧？ 其實我哋喺疫情前咧，我哋就好少話個人數會下跌嘅，一般咧都係會有增加而冇減少嘅。咁但係我哋今次咧就收到好多學校嘅反應咧，就係因為有啲家長啦，或者係教師或者學生咧，佢哋個回鄉證咧係冇辦法喺預期之內咧係去做咗個續證嘅申請，咁所以咧佢哋都即係都對於佢哋嚟講都造成一個困擾，咁同埋都打亂咗學校或者係啲學生嘅部署咁樣嘅。 咁除咗學校嘅遊學團之外啦，咁而家佢哋可以續到其他嘅證件啦，咁係咪都應該可以解決到譬如佢哋要去內地即係買高鐵飛啊，或者其他等等各方面嘅問題啊？ 嗯，但而家高鐵飛方面咧，我哋都同高鐵站嗰邊咧就聯絡咗，咁佢哋都講緊就係、是，因為而家咧我哋佢哋出高鐵車飛嘅時候咧，係需要實名認證嘅，咁、那個回鄉證方面咧、那個有效期，如果係過咗期的話咧，佢哋暫時咧係未有辦法解決到，咁但係咧佢哋都同我哋講咗，咁就話佢哋會喺盡快咧就會公布翻個最新嘅安排咁樣嘅。 如果回鄉證過一期未能夠解決到，其實可能對於你哋頭先嗰個大概係20%左右嘅增幅咧，旅客嘅人數增幅咧，可能會有所影響嘅噃。因為佢哋而家如果你就咁即係俾個證件嘅資料你，佢依然係過期啊嘛。咁可能就係佢要靠人手逐個去到辨認，到底嗰個係咪仲係一個用得嘅證喎？會唔會咧？ 其實就都會有個影響嘅，不過如果佢哋解決到呢一個問題的話咧，我哋相信咧就即係其實就好簡單，咁我哋只不過係將個資料重新輸入翻俾佢哋，咁就已經做得到噶啦。咁同埋我哋亦都有啲係即係而家我哋如果唔需要出高鐵車飛嘅，直接喺關口嗰度集合嘅旅行團的話咧，就絕對有更大嘅幫助添。佢哋可以就咁直接過關，咁就省卻咗好多不必要嘅麻煩添。 除此之外，會唔會增加你哋其他嘅旅遊產品啊？ 當然會啦，我哋有啲譬如好似大灣區嘅自由行啦，或者係一啲嘅即係港珠澳嘅團啦，我哋亦都會一定會有個正面嘅影響嘅呢、這個。 好啊，多谢晒你，游满意先生，唔该晒，系新华旅游嘅助理总经理嚟嘅。电话号码18-7231，有位听众和先生喺度，和生你好。 系你好，系我想话咧，我上次咧一咁啱，我就唔见到银包、身份证啊、回乡证嗰啲乜都唔见晒。我就已經去咗報失嘅啦，先報失咗身份證，攞住張報失紙嘅，即係臨時身份證咧，走去中老仔嗰度諗住報失埋回鄉證。佢話：你唔得喎，你張身份證仲未攞翻出嚟喎、啊，你嗰、那個你可以你個簽發日期喎、啊，我咪同佢講，我報失嗰日就簽發日期咯，應該就佢哋就覺得係你攞證嗰日先簽發日期喎、啊，嚇、啊，今次咪棘住咗啦。後尾代落真係攞咗張。身份證就係確定咗係我到失嗰日就係簽發日期，嚇咁即係揸咗段時間咯，咁就。 咁你而家申請到你嘅回鄉證未啊？ 做審緊，因為我過咗，即係佢隔咗一段時間先再去攞嘛，嚇。 係。 就已經申請咗，即係等多一兩個禮拜就有咯。 好啊，多谢晒黄先生嘅一啲嘅经历啊。不过我谂呢两日咧，林云峰其实嗰个换证中心都会继续系人头涌涌啊。 系，不过亦都咁讲，话唔定都消缓到些少嘅，啲人唔使咁急去啦嘛。 咁头先都提过啦，中旅社咧会话系增加一啲临时嘅办证中心嘅，咁可能大家都要留意住佢哋嘅公布啦。跟住我哋会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咗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柯达大厦。 下同埋鲗鱼涌公园。狮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噶，不过龙翔道西行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车龙就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路面情况喺香港啦，香港仔田湾山道爆水管，去田湾海旁道方向近石排湾道慢线封闭，而石排湾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近住田湾山道嘅慢线都封闭。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时间嚟到晚上嘅6:42，继续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林云峰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倾一个咧同土地相关嘅议题啊，就系棕地嘅作业啦。嗱，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其实而家好多嘅新发展区咧都会涉及咧要收翻一啲嘅棕地嘅，咁但系嗰啲棕地咧亦都唔系话完全咧系冇任何嘅经济嘅价值嘅，因为咧有好多嘅棕地上面啦，其实咧就有唔少嘅棕地作业者。包括咧系应付譬如物流业啊，有啲咧可能系做车嘅维修啊，或者咧系甚至有一啲牵涉到系五金啊等等嘅工作嘅。咁所以当系有新发展嘅时候咧，呢啲嘅棕地作业者咧就要谂下方法点样安置翻佢啦。因为毕竟咧，佢哋喺成个香港嘅经济发展入边咧，都系扮演紧一定嘅角色嘅。嗱，咁啊政府咧其实就有个谂法嘅，咁佢哋就会咧。是做多层的大厦，咁就会是将一啲嘅棕地作业者咧系安置上去嘅。咁预计应该是今年招标，2728年咧就会落成噶啦。咁但系纵使做咗呢个多层大厦之后啦，其实咧亦都系不足以咧去安置翻而家全港嘅即系所有嘅棕地作业者。嗱，因为如果根据翻咧而家嘅数据，咁啊由而家咧去到2026年咧，预计政府咧系。会咧系再回收咧大约200公顷嘅棕地，咁其实过去三年咧，佢哋已经系回收啦，同埋清理咗咧系30公顷嘅棕地噶啦。咁即系话，如果根据政府嘅资料，长远嚟讲咧，合共超过1000公顷嘅棕地系占咗总棕地面积嘅超过60%咧，就会被收翻啦，作为一啲咧房屋或者其他发展用途嘅。咁所以点样系安置呢啲棕地作业者咧，就成为咗另外一个迫在眉睫嘅问题啦。较早之前啦，政府咧就建议咧，将16幅啊，总共咧系321公顷嘅土地啦，就由而家咧喺规划指引入边咧原本嘅第三同第四类，即系话咧本来就唔系太适合咧作为棕地或者系露天储物嘅用途啦。咁咧都开绿灯松绑，就俾佢哋咧申请去到改划成咧变咗系第二类，即系话咧喺规划指引上面嘅第二类咧，就系适合做一啲嘅露天储物啊呢啲嘅用途嘅。咁但系咧较早之前立法会去倾过咧，就发觉，咦，其实呢321公顷咧，唔系全部咁大都系可以用嘅，只系得135公顷咧系空置咗嘅啫。咁啊，咁。变咗，即系会唔会系真系帮到而家嘅棕地作业者咧？系另一个疑问。 嗱，呢个棕地问题咧，都系好多年嚟咧，香港咧，尤其是喺呢一个所谓新界地区咧嘅一个又曾经冇人理嘅地方啊，就系、是、因为变咗咧，原本嘅最初咧系作为耕作嘅用地咧，就系荒废咗。 有啲鱼塘啊，可能系。 系啦，冇错啦。咁因此咧，嗱。 所用緊中地嘅工業或者相關好重要嘅。嗱，但係我哋做建築業嘅咧，你有好多建築嘅材料要喺嗰度儲存啦，唔係你點樣可以將佢然後再運去相關嘅地盤應用咧？臨時都要啊，或者有時做板房啦。嗱，其他嘅物流業啊、汽車維修啊、一啲後勤啊、或者廢物維修嗰啲相關嘅回收行業都好多好重要啊。但係佢哋喺嗰度咧，唔係話擺就擺嘅喎。過往咧雖然係臨時嘅用途，但係咧佢都要申請城規會咧，使到佢哋嗰個運作咧唔會對附近有鄉村啦、河流啦、交通咧嘅滋擾嘅。所以咧中地嘅使用咧，其實咧都為我哋香港嘅經濟咧，同埋未來繼續要營運嘅香港咧係好重要嘅。佢哋嗰啲相關嘅行業，就係因為我哋以前係冇規劃俾依啲相關嘅行業去使用。好啦，咁而家咧政府係有一啲規劃啦，即係提出咗例如好似北部都會規劃，咁呢乎咧就有計劃咧去作為咧將依啲咧取替咧，或者去將佢搬遷啦。嗱，咁而家依個流程裏邊咧都好複雜。第一，營運者嗰啲嚟講，點樣安置佢哋咧？嗱，一個問題就係佢哋唔係話搬就搬嘅喎。佢都有好多費用咧要使嘅，人家可以同佢哋傾下啲先，又要做相關嘅申請，唔係話你去到你除咗要去今次要作為咧，去作為今次要投啊，佢哋自己要作為呢一方面，但然後最後咧，仲要再有關嘅安排咧，都要使唔少嘅時間金錢嘅。咁個面對呢啲問題，呢、這個整個流程係點咧？不如我哋再探討多啲咧，就唔係咁容易。我自己做個城規會成員咧，以前咧我都擔心咧，即係作為如果你叫我今天去申請嘅，都知道個流程啊，需要做嘅嘢咧都好複雜嘅。 嗱，其實今日咧政府就宣布咗啦，會係有五塊嘅土地咧，係位於屯門、元朗同埋大埔嘅政府用地咧，就俾啲中地作業者咧去到申請嘅。咁其實有資格嘅規限嘅，就係依啲中地作業者咧，必須係受政府嘅發展嘅項目啦，係喺2026年第一季或者之前嘅收地同埋清拆行動影響嘅合資格嘅中地作業經營者咧，就先至可以去到承租嘅。嗱，咁啊，呢五幅嘅地塊咧，我哋睇過啦，大概嗰個嘅面積咧，最細咧就係263嘅平方米嘅，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块咧系相对系比较大咧，系达到3690平方米嘅。咁但系实际对于业界嚟讲，系咪真系可以适合到佢哋嘅用途咧？18-7231可以打嚟倾下。电话旁边咧都请嚟啊，海航物流有限公司嘅首席执行官程志伟嘅，程志伟你好， 程生你好， 系你好，各位听众主持人你好。 嗱，呢五幅地咧，三幅咧位于屯门，一幅位于元朗，一幅咧就位于系大埔嘅，头先嗰个面积大概讲过啦，啱唔啱你哋用啊？ 其实收到呢份资料之后咧，我第一时间都急不及待咧，就去咗屯门，即刻去现场睇过嘅。嗰、那个幅屯门海华路嘅2360平方米嗰个地咯。咁相比起之前政府俾我哋嘅地咧，呢啲地点就会实际少少嘅。但系你话我哋业界用咧，其实略为偏细啦，好似呢个咁，其实实际上得20,000+。咁再有一啲就200多尺嘅屯門區啦，同埋一啲元朗區嘅都係200多平方米，即係大概2000多尺啦。其實對我哋嚟講，200多平方米個概念就係其實泊車都未夠嘅。咁而去到一幅咧就係比較大少少啦，咁3690平方米， 大埔嗰塊 大概係啦。咁嗰個大華街咧，其實對上一次喺2022年底咧，政府有推出過類似嘅附近嘅土地嘅。咁當時因為中地作業者好多種啦，咁因為我哋貨倉就需要嘅數級比較大啲嘅，貨倉會比較大啲，同埋對選址咧係有特定嘅要求嘅，例如要喺個道路網絡上面嘅配套啦，同埋要近碼頭啦、機場啦，同埋相關嘅口岸嘅，所以大華街呢個部分呢、這個地大埔呢個其實我哋物流作業者應該暫時用唔到嘅。雖然佢個 size 算係近年來都算係最大，三倍最大嘅 size 嘅啦。 係因為個交通位置嘅問題。 係啊，因為點解咧？我哋中港車咧喺大埔區咧，咁其實最近嘅口岸就係蓮塘海關啊嘛，但係需要一定時間啦。咁落馬洲同埋深圳灣其實比較遠噶啦。最重要嘅問題就係我啲貨品其實都係香港就轉口為主啊嘛。咁貨落到嚟香港，中國國內車就算去蓮塘口岸落到嚟香港之後，其實我哋大部分嘅貨一係去機場，一係去貨櫃碼頭嘅。 咁如果大埔區去貨櫃碼頭同埋去機場咧，其實某程度上個成本就會好高，同埋對個路面負荷好大。 咁所以睇嚟睇去呢五塊咧，唯一就係得即係屯門海華路嗰一塊咧，係2360平方米嗰塊咧，係比較合適啦。 係合適，包括咗地點同埋個 size 咯。但係雖但係所謂嘅 size 夠就只係夠一啲好細間嘅物流公司，因為佢兩萬幾尺咧，其實你唔能夠成個都起貨倉噶嘛。咁可能有50%嘅係有蓋啦，有50%係泊車啦。咁實際個貨倉個 size 就大概12,000-13,000左右啦。咁但係其實呢個政府呢五笪地俾我哋嘅地啦，其實實際上係好少嘅啫。因為點解會咁講咧？好似呢五笪地加埋嘅平方米啦，即係2360平方米加若干嘅數字，其實加埋大概係8,000+平方米度啦。我咁算計一計， 差唔多啦。 咁其實個比例係點咧？其實佢連我一個貨倉嘅 size 都未夠。可能講出嚟好似好驚人。其實我哋下村裏面嘅問題就係話，我哋嘅倉庫我係其中一個啦，咁有60-70個呢咁嘅倉。咁我哋嘅倉 size 大概係9,000+平方尺平方米一個，8-10萬一個倉啦。咁其實呢五大地加埋，你俾曬我都未夠我一個貨倉大。咁你話我哋個問題幾嚴峻咧？即係我哋面對嘅問題係係咯。 你就係、是位於洪水橋發展區嘅一個宗地嘅佔用者啦，係咪？ 系啦，冇错，我今年年底就要收噶啦个仓。 系啦，吓咁其实就本来根据即系而家嗰个规定咧，嗰五块咧你都系可以合资格去到申请嘅。咁但系我想问咧，即系根据你睇翻啦，即系洪水桥嘅发展规划入边啦，其实有几多类似你呢类要咁大块嘅地嘅宗地作业者喺度咧，系需要安置咧？ 哇，咁我諗超過我呢咁嘅 size 咧，大概60-70個度啦。因為本身我係負責同業界同政府溝通嘅橋梁嚟嘅，其實我哋恩大下面我哋嘅貨倉咧，其實我一個小數嚟，我只一個倉嘅，有60-70個呢啲咁嘅貨倉喎。 咁啊，系啊，咁即系需求就甚殷啦。咁我想問啦，另外咧較早之前啊，政府咧就係將有16塊嘅地啊，將佢原本咧係你申請都應該唔可以獲批變做係一啲露天儲物用途咧，就將佢咧係變咗做去第二類。咁但係實質咧，如果睇翻咧321公頃咧，實際而家應該可以用嘅咧就係130幾公頃啦。咁你睇起上嚟呢130幾公頃嘅土地，又可唔可以容納到你哋洪水橋嘅呢啲嘅作業者咧？ 如果單憑數字咧，其實就都叫如果我哋個個倉庫即係我哋如果一對一咁轉換咧，其實有困難嘅。咁因為呢個就係發展局上個禮拜嘅會議有講過嘅，就關於13F 同13G 嘅土地規劃嘅改進啦。咁即係第三同第四類嘅土地可以轉做第二類用途，即係話我哋多啲地方去選擇啦。咁當時政府都特登同我哋開一次業界開一次會嘅。咁又講解個內容同埋實際上個操作咯，所以都俾咗啲地點我哋去睇嘅。咁我哋 offer 係咧，其實政府真係好落，即係佢好幫手嘅，就真係要做咁啲地方做翻嚟。咁但係我哋業界面係有兩個問題嘅，就係、是、第一咧，就係話嗰啲業權分佈啊，因為我哋嗰啲地咧其實唔係政府投標啲地，今日講緊個五幅咧就是、政府投標嘅。咁 JST 你個如果你中標咧就可以用啦，就冇業權嘅問題。咁而政府改規劃土地用途改變嗰種咧，就係、是、需要我哋同個地主或者個 landlord 嘅 owner 去傾嘅租約，然後再同政府申請嘅。咁因為國內因為中香港嘅地新界地區個土地業權分布咧比較散啲嘅，咁可能一萬尺嘅地方甚至幾千尺地方，可能已經有好多個業權喺度啊。咁喺我哋業界去商討啲業權去租嘅時候，再去申請咧。對我嚟講係真係好困難嘅工作嚟。其實我當時喺會上有講過，其實真係冇乜可能，因為可能我傾得曬啲業權翻嚟都講緊3-5年，可能係因為我少一個我都做唔到嘛。咁然後我仲有後面嘅工作啦，包括咗過城規啦、過地政啦，咁去到起倉，其實可能對部分嘅作業者有用嘅，可能一啲例如係一啲基建工程嘅儲存啊，咁樣可能會快啲，因為唔需要再起倉啦。但係業權上面佢要集齊啲業權去申請咧，都有一個困難性喺度啦。 了解，即系其实都仲有各方面嘅问题咧，系需要克服嘅。喂，多谢你啊，程志伟，我哋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有机会咧再同阿程志伟倾过。程志伟咧就系海航物流有限公司嘅首席执行官，亦都系咧受到洪水桥发展计划所影响嘅其中一位嘅宗地作业者嚟嘅。 喺婚姻中成长，喺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八八河和大维事隔十五年再度合作，实力和魅力都兼备，令人格外期待。剧中反映没有任何东西真的可以困得住你，包括婚姻，希望观众在婚姻里面寻找到真实的自我。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旅游乐园之 西非毛里塔尼亚探险之旅，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嘉荣同大家分享之前导游位于西非西岸的毛里塔尼亚。嘉荣搭过全世界其中一列最长的铁矿火车，穿越撒哈拉沙漠。 这列火车并非一般的旅客列车，而是用来运矿用的，所以真的要坐在煤矿上面的。 哇，这么有趣的故事，留意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老年 先奴加上嘉荣， 旅游乐园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1。林云峰，我哋听听一位听众嘅睇法先。云生，你好，云生。 系你好。 系，请讲啊。 系冇啊。嗱，其实我就想讲下，因为我都系租紧中地嘅。 系，我哋做紧乜嘢噶？你系？ 我做紧系建筑行，我系钉板嘅。我需要外个地方我嚟摆方板啊，摆夹板嘅。咁其实如果你话喂要收啲中地，我哋上楼咧？我就冇本事上楼嘅， 嗯， 因为你俾个楼笼我摆方板，我点摆啊？ 嗯， 我谂得几高啊？我可能我一码方，我摆得入去嘅，我谂得一浸高都谂唔到。嗯、你个楼笼要几高，我先至用得到。其实有啲嘢系冇可能行得通嘅，即系好似我哋仲有啲行家就系做天秤嘅，你叫佢摆去边咧？你称价。你俾个楼笼，俾个工厂大厦嘅你摆，你佢要几高嘅位置先至够容纳得到佢啊？其实有啲系冇可能系可以发生得到嘅。其实有阵真系点解要香港系要行填海？就是、有啲填海嘅位置可以先至有地出到。 咁你而家有冇计划系点样嚟面对咧？你自己 或者你有冇受到影响噶？ 我暂时我就好彩，我个位置就未受到影响。但系不过就有啲行家都已经系搏命揾地都揾唔到， 嗯 嗯， 因为佢真系揾唔到嘅，好似有阵时有啲行家系摆荒嘅，我都揾唔到地方，你叫我点做啊？情愿就有啲就情愿就系哦年纪大唔做咯，即系逼到佢哋，唔做。 尹生啊，你自己嗰块嘅中地咧喺边一区啊？ 我托赖喺沙头角。 沙头角、 就不受影响， 暂时未受到啲发展区影响， 所以托赖我就暂时嗰个位置就好啲，就冇话去影响到我。其实唔担保将来会唔会收到嘅，其实呢个永远都系个问题嚟。我都反映过我话唔好喐啲中地，由佢继续喺度。 嗱，呢个又有佢困难嘅，不过要揾地啊嘛。但系咧，点样安置到大家咧，就而家困难啦，系咪？你有冇建议啊？ 系啦，其实嗱，建议就话。譬如你好似做汽车维修嗰啲，你就可以拱佢上楼。 嗯， 你话好似我哋做建筑行咁样，我真系要个位置要咁大嘅，要空旷嘅，我先至能够去摆得到我啲建筑材料嘅。一系除非样嘢，搵我哋祖国喺深圳河道区或者侧边嗰啲位置，划出嚟俾我哋去拱去我哋去嗰度，我哋可以运输得到翻嚟嘅方便嘅，咁就得。 好多谢晒阿尹先生嘅，不过睇起上嚟咧，林文峰其实安置啲中地作业者咧，都唔系一个咁容易嘅问题。 嗱， 其实系另一个谂法，会唔会系将某啲嘅安置咗上去多层大厦，然之后嗰啲嘅土地会唔会有机会可以空翻出嚟俾其他行业使用？但系又要考虑到个交通配套得唔得？ 当然啦，所以都系政府其中一部分嘅即系安置方案啦。但系正如呢位尹生所讲咧，有部分嘅。你嗰啲大嘅吊机啊，好高嘅一啲即系储存啊，你系冇办法嘅。 7:00新闻翻嚟继续倾议题。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对呢立法会之前嘅研究啦，其实呢全香港总共有1570多公顷嘅宗地嘅，咁但係呢预计由而家去到2026年啦，合共呢有大概係1000公顷嘅土地啦，係超过1000公顷嘅宗地呢係占咗整体嘅宗地超过60%都会被收返呢作为一啲高密度嘅房屋同埋其他发展用途嘅。咁到底点样安置上面嘅宗地作业者呢，就成为咗另外一个要係政府处理嘅问题啦。电话号码1872311，有咩睇法可以打嚟倾倾嘅。咁啊，林云峰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又请嚟咧一位业界嘅代表，就系新界西北露天仓大联盟嘅召集人蒋志伟。蒋志伟你好， 系两位主持， 系 你好。 嗱，蒋志伟刚才都同你哋嘅即系一啲负责做物流嘅行家去倾过啦。咁佢就话咧，今日啊，政府所摆出嚟嗰五块嘅短期租约嘅用地啦，其实咧，如果继续咧，就佢觉得啊吓喺个位大小上面同埋个交通上面咧，应该就系有一块咧，可能系比较合适安置到一啲嘅即系业界嘅用者嘅物流业界嘅用者嘅。咁你自己睇起上嚟，今次呢五塊嘅土地個租約都係為期5年嘅，可唔可以安置到你哋嘅業界嘅同行呢？ 嗱，我睇咧，如果我哋業界同行，我哋業界就分好多好多種類嘅，係嘛？嗱，譬如包括我哋啲汽車醫院啦，汽車維修業都係我哋業界啦，係咪？但係如果話你話汽車維修業咧，呢幾塊地咧就適合啲嘅， 嗯。 咁相反，如果你個物流倉庫咧，我就覺得唔適合。仲有咧，你五年嘅短期租約咧，更加係唔適合。因為投資個倉庫咧，其實個成本都好大。我夠膽講，你五年成本都收唔翻。 但你頭先所講嘅汽車醫院咧，五年又得唔得咧？ 嗱，五年汽車醫院咧，其實坦白講啊，講起短期租約咧，我哋真係一把火。短期租约咧就系、是、我成日话对我哋行业咧，其实有个催命符嚟嘅，系嘛？我哋由第一货柜港跌到落嚟，而家第十位咁滞啦。其实短期租约咧，其中一项毒药嚟嘅，因为佢咧就按时加租啦，或者按时翻标啦，咁啊令到个租金不断咁飙升嘅。其实真系唔掂嘅，如果五年，我就希望政府官员听到咧。即系都要睇睇呢个行业，如果你继续用呢啲咁嘅政策咧，梗害死我哋噶啦。 咁蒋志伟，你有冇咩建议？基于你哋嘅经验啊，点样嚟作为啊有一块咁嘅地啦，去申请啦，跟住咧再营运啦、投资啦，点样一个好啲嘅做法咧？ 嗱，其实咧，我哋过去咧，呢物流仓库大部分都系中地上面。其实中地咧，因为我哋同私人业主。嗰、那個協商咧，好多喺個中地上面做咗十幾廿年都有嘅。嗱、我本人喺新界咧，其實我都有塊中地而家做緊。我其實由1994年到而家仲做緊嘅。啊，如果係政府咧，我哋一早已經係壽終正寢噶啦，係嘛？咁你只有係私人中地上邊咧，先至能夠即係、就是、長約。因为那个业主咧，你最紧要交租啫嘛，或者一个、 你解释下有啲咩投资啊，有咩嘢嘅成本啊，让市民大众都了解你哋嘅困难啦、啊。 嗱，一个仓库咧，而家一个物流仓库嗰个建筑成本啊，譬如你10万尺嘅物流仓库啊，而家你唔揸住4000万啊，其实你就开唔到啦。 系咁，同埋你要条路嚟啊，你都要修理嘅、啊，系咪？ 嗱，你净系建筑啊。正建築你去做嗰個倉庫出嚟，而家位上嚟講緊300多蚊一尺嗰個建築成本，咁啊仲有我哋好多附帶條件啊，譬如消防啊， 冇錯， 渠務啊， 係啊， 或者 甚至園林種植都要你做埋噶喎，係咪？ 全部嗰個投資咧係好龐大嘅，亦都要通過城市規劃委員會嘅申請啦， 係啦， 係嘛？咁政府咧亦都有個收費嘅，譬如嗰個短期豁免書啊等等。 嗯， 咁我覺得咧就短期租約如果套喺我哋物流業界咧，其實係。唔適用嘅短期租約只係話放喺啲停車場咧，因為投資唔需要咩投資啊嘛，佢可能求其平整啊咁啊擺咯。 冇錯， 你睇啊，依家葵涌區嘅嗰啲短期租約，就算擺車咧，我都覺得都係不倫不類啊！嗱，好個環境好差嘅，譬如沙塵滾滾啊，落雨啊，積水啊， 咁點解呢？因為佢係短期租約嘛，可能一年至三年啊，咁政府又翻標啊，咁你做場主點會投資啊？啊，甚至乎你一個始終嘅廁所都冇嘅，啊，你擺幾百部貨櫃車喺度，司機連個廁所都冇。我成日批評啊，咁其實政府喺呢方面啊，對我司機都不人道噶，係嘛？你即係其實政府都好無良嘅業主嚟㗎嘛，求其俾個地你。咁我覺得短期租約咧，咁嘅政府真係要檢討嘅，係嘛？即係如果你係支持個行業咧，你唔好淨係着眼於一啲不斷嘅高地價政策。我三年我又發表你咪俾多啲錢啊，因為你投放咗啲錢啊嘛。咁咧逼嗰個營運者咧再俾多啲錢，我投翻自己嘅投資。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個唔公平嘅政策。 嗱，阿蔣志偉啊，不如傾另外一點啊，就係較早之前咧，城規會咧係將16塊嘅土地咧，原本由一啲唔適合去到改劃成一啲露天儲存用途咧，就變咗咧佢都可以考慮咧劃做露天儲存用途啦。咁但係係啦，咁個320公頃咧，而家其實就有大概係150几公顷咧，系闲置紧嘅，有啲咧就有人喺度用紧嘅。咁而阿局长咧就讲咧，阿宁汉豪局长咧，佢就话，即系虽然只有135公顷空置啦，咁但系其余土地咧都未必系永久被占用。咁啊，作业者咧系可以利用土地嘅空窗期咧去继续作业。嗱，其实嗰十六块地系边十六块地？即系大家都知噶啦，因为其实城规会划晒出嚟噶，啱唔啱用啊？想问， 我哋揾咗啲专业人士睇过啦。嗱，其中譬如炳光村啦，我舉嗰個達利，嗱佢嗰度呢笪地都幾大嘅，但係嗰笪地咧只有 4.5 米闊嘅村路去到嗰度，咁啊 4.5 米咧係不足以兩部大型貨車行駛嘅，而且嗰個位咧亦都唔係好近一啲交通樞紐嘅地方，嗱譬如我哋如果起個物流倉咧，我哋仲考慮請人。嗰啲人力啊，系嘛？即系如果你冇一个好便捷嘅交通咧，其实都系唔应该考虑。咁啊，当然啦，呢啲地咧亦都适合某一啲嘢，譬如话啲建筑材料啊，或者建筑机械啊，嗰啲唔系咁繁忙嘅日常嗰个运作嘅行业可以摆喺嗰度。但系我哋物流业咧就绝对系唔系好适宜。其实我哋上次同副局长都有个会议咧，大家都沟通过。仲有一样嘢大家唔知嘅，唔系话政府划咗130至150公顷，你哋就可以做，唔系咁简单嘅。因为你净系讲炳光村咧，就讲紧几百万尺嘅，系咪？嗰几百万尺可能涉及咧数以百计嘅业主。 即系要逐个去到倾咯吓， 你逐个倾，倾得嚟三五七年， 同埋要申请改划啦，系咪？ 冇错啦，你见一个宗地，我哋而家用紧个宗地，讲紧十万尺啦，入边可能都涉及100几廿个，可能几十个业主，逐个倾好，然后拼埋一个地啊嘛。 咁我想问你有啲乜嘢嘅建议啊？ 嗱，其实我哋喺上一次会议咧，我哋都有啲宗地咧，我哋提出咗嘅，嗱又就比較適用啊，咁啊俾各方考慮啦。因為始終嚟講，我哋有好大笪嘅。嗱，香港而家輸喺邊度咧？因為冇一個完整嘅物流園，係嘛？就算政府一推出咧，都係好散嘅，依度一嚿，依度一嚿，依度一嚿。咁我覺得咧，最好一個大嘅物流園咧，我哋所有嘢都喺一邊可以處理，包括維修啊、停泊啊。貨物處理等等一個大嘅物流園，咁樣先至對我哋係最有用 嘅。好多謝曬你，蔣志偉係新界西北露天倉大聯盟嘅召集人嚟嘅。不過咧，林雲峰其實講到改劃嘅問題咧，這個又係可能係業界要另外一個面對嘅情況。咁但係其實去改劃嘅時候咧，城規會都真係要睇翻每個個案嘅獨特之處咧，去到處理喎，又唔可以即係一次過咁樣去改劃曬。 不過仍然咁講，今屆政府咧，亦都咧係拎緊而家一個咧。 多年嚟咧都係冇正視嚇去面對點樣去處理。咁而家佢咧為咗要造地咧，去做一個好大嘅協調同埋依一個嚇音樂椅嘅大搬遷啦。嗱咁就變咗咧，都係一個好即係需要業界又需要咧政府同埋相關其他部門咧，大家一齊咧嚟攜手咧去睇下點樣去面對，同埋咧揾到一啲地就等佢適合嗰啲就。去得一个就可以去一个啦。 嗯，好，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另一位嘉宾啦，就系立法会议员洪文啊，洪文你好。 你好啊， 文你好， 系你好啊，林真好。 你好嗱，早两日咧嘅立法会嘅发展事务委员会啦，都留意到咧，议员系普遍关注咧嗰十六幅嘅土地，话就话321公顷，但系实际咧系可以用嘅咧，就只系得咧135公顷，系暂时而家系未有任何嘅用途喺上面嘅。咁其实局长就话啦，可以用一啲嘅空窗期咧，俾啲中地。嘅業者咧去到作業嘅，其實你哋覺得空窗期呢一樣嘢係咪一個可行嘅方案咧？同埋而家嗰130多公頃夠唔夠去處理而家係因為新發展區而要搬嚟嘅即係中地作業咧？ 個量肯定係不夠嘅，不過我歡迎政府行出呢一步啊，因為其實香港係我哋係需要一啲中地作業嘅，唔係每一個中地作業都可以搬到路上，同埋都仲有一個空窗期，即係你係呢個空窗期佢唔可以停咗幾年先至搬嘅，咁我歡迎政府行出呢一步，但係個量咧真係就不足夠，即係我哋全香港大約有1600公頃嘅中地啦，其中有1400公頃係有。冇營運嘅，咁早前政府都做過調研，再問佢哋，如果要搬嘅話咧，做個結果就係有超過60%嘅中地作業咧，就話如果要搬嘅話咧，佢哋希望係繼續經營，即係換個地方係搬嘅。咁另外咧，有40%嘅人咧，就話佢哋嘅經營只可以係露天場地嚟營運嘅，即係大約需要600公頃。咁我哋依家提供咗135公頃啦，係需求量嘅大約1/4。我想搬迁的同时，其实如果提高一下个土地使用的效率呢，可以话满足了1/3的需求，但是还有一个2/3的缺口，即是大约400公顷的缺口。 嗯，是。嗯，啊，那但是那些缺口你觉得可以怎样去处理呢？还有实际上譬如今次呢，那300多公顷的土地呢，去找出来，还有要城规会去将它原本由第三、第四类变成第二类呢，都要有一些的保育上面的因素要兼顾了，已经。 是啊，佢大多数咧会转到第二类，第二类咧就系话个规划许可通常系3年，咁如果3年之后你又再用咧，又要重新申请嘅。咁其实3年对中地作业者嚟讲，对要一啲作业嚟讲系比较短嘅，佢就唔够胆做一啲大型嘅投资，佢肯定用一啲比较原始简单嘅方法嚟运作噶啦。因为如果系租约期长咧，先至够胆话哦，我有平。整下呢样，我又见啲乜嘢？咁3年通常就好难做一啲长期嘅投资嘅。 系，不过可能或者再即系续租啦，呢个就可以都系睇下到时期嗰个情况系咪咧？ 系啊。 咁另外想问下你哋，当局有冇同你哋讨论咧一啲关于譬如赔偿啊，或者立法会啊有冇睇，即系喺呢一方面会唔会帮咗部分嘅经营者咧？呢方面你嘅睇法，会觉得系点样咧？ 其实咧，大约有10%嘅中地作业咧，如果系搬迁嘅话，佢哋就唔做噶啦。所以政府可能会有啲赔偿。另外系政府呢一次同都会喺赔偿方面系比较宽松嘅。譬如话以前嘅年期要求7年，依家都。縮短到好似係2年都可以攞到同樣嘅賠償，咁係啦，咁搬遷嘅費用啊都係要補償。其實佢都係明白香港社會係都需要一啲露天嘅經營嘅作業，咁都係希望可以通過呢啲賠償，咁呢啲經營者如果需要繼續搬落去自己去搵翻地方嚟搬啦、啊。 咁根据而家咧已经放宽咗嘅赔偿准则啦，就清拆前登记嘅日期咧，佢最少系两年咧，就已经系可以符合到嗰个嘅一啲嘅补偿嘅资格啦。咁同埋都取消咗咧，就系嗰个场地嘅面积5000平方米嘅一个咁样嘅上限嘅。喂，不过洪文啊，亦都想问翻，即系你头先讲到啦，即系譬如有啲土地如果得三年嘅就唔系咁啱用啦。咁但系譬如今日所公布嗰五块地咧，就个租用期系5年嘅，咁其实又系咪切合到嗰啲中地作业者嘅需要咧？同埋睇到佢嗰个行业啦，嗱又可以做货仓啦，咁但系其余譬如去做汽车维修啊、工业啊等等咧都得嘅。某程度上可唔可以系即系有一啲相关嘅作业者搬咗入去之后，又可以腾空到另一啲嘅土地俾其他嘅一啲嘅中地作业嘅行业用途咧？ 是的，我都好欢迎呢一次嘅租约，即係呢新嘅五幅土地嘅租约呢延长到5年。五年嚟讲起一个对投资者嚟讲係可以受惠中期嘅一个考虑嘅。咁就唔会话用最少嘅投资好快就做嗰只。我係欢迎呢一点。但係呢啲五幅地如果你仔细睇呢係好细㗎喎。最大嘅係讲緊3000几平方米啊。最大嘅3000几平方米，最細嘅得個200几平方米，要兩方係200几平方米，要一個係900几平方米，其實只係適合一啲好小型嘅作業。咁如果呢五塊地加埋咧，佢唔夠1公頃嘅，所以。即係個量係好細啦。第二，佢嘅 location 即係嗰個選址咧，主要係屯門、元朗同埋大埔。咁對於一啲需要搬遷，譬如話佢係九龍啊嗰啲地方嘅，譬如話佢係西貢啊、茶果嶺啊、黃大仙啊，佢可能對個選址都有啲要求咧，就選擇比較少。 嗯，其实洪文，你哋即系喺立法会去到同局方倾嘅时候咧，根据你嘅理解咧，究竟局方对于嗰啲中地作业者嘅行业咧，佢哋各自所需要嘅地块面积咧，系咪掌握嘅呢啲资料？ 坦白讲，政府就冇做过一个好全面细致嘅中地作业者嘅普查，即係你需要幾大嘅面積。但係如果我哋睇翻今日招標嘅五幅地咧，佢喺工業啦、倉貨倉啦、汽車維修，其實係適合嘅，其實係適合呢啲露天作業嘅行業嘅。咁提供呢啲地出嚟都可以幫到個別企業有個過渡期啊。不過咧，中地作業有搬遷啊，從一個地方搬到個地方咧，佢有好多條件嘅。佢攞譬如話有啲中地作業涉及好多牌照，譬如话佢有攞个进口嘅牌照啦、蒸馏嘅牌照啦，可能佢申请买呢一套嘢咧，涉及海关啦、消防啦、地震啦、环保啦等等，即系你俾佢5年期，佢可能搞掂呢啲都用咗1年几2年就好麻烦，所以发展局咧都话。去安排一支所謂的跨專業的團隊嚟統籌呢些前期的工作，嚟幫呢些中地作業搬遷嘅。咁我覺得是呢個好好的idea， 即係需要一些多部門的配合嚟幫呢些中地作業者盡快可以用搬過去，用咗個5年的租期咯。 冇錯，因為咧實際係好複雜嘅。想另外一個問題咧，相關咧都想問一下你嘅睇法。其實咧依啲而家咁講嘅臨時嘅做法咧，始終咧都係有限期。亦都有倡議咧，作為一個即係多層嘅現代產業大樓咧嘅依一個即係興建嘅。咁頭先亦都有一啲即係營運者咧，又擔心依啲咧可能嘅樓底唔夠高啦，對於佢哋某啲用途唔適合。不過可能到某一啲咧都適合嘅。你有冇關注過依一方面嘅依啲多層式嘅一啲大廈咧，嚟作為容納一啲受清拆影響嘅中地作業者咧？ 其实香港未来要再工业化啦，我哋嘅第二产业要达到 GDP 5%啦，系好难就依赖中地嘅。咁中地其实有一个两难嘅情况，一方面咧佢用地嘅效率好低啦，佢带嚟污染啦、交通嘅问题啦。但系另一方面，佢如果啲产业佢需要用一啲露天嘅场所，同埋中地平啊，所以中地系一种要好处，但系要坏处。不过我哋始终未来有规模化。 嘅行工業化啦，係需要多層工廈嘅。多層工廈有佢嘅局限，但係如果我哋用新規劃咧，其實佢可以推動我哋工業發展嘅一個好嘅機遇。即係我舉個例啦，譬如話，如果我哋整合翻供應鏈上下游嘅嗰啲企業，把佢集中喺一啲多層工廈入邊咧，其實係促進咗上下游之間嘅嗰種互動關係啊，容易有嗰種嘅 synergy， 即係協同效應，其實可以形成一個產業集群。譬如話，我就譬如話，如果你把同一類型嘅產業整合埋一啲工廈入邊，咁你就可以提供集中嚟提供一啲呢個行業特殊嘅一啲設施，大家共用嘅。我舉個例啦，譬如話食品嘅加工，咁你整合埋一齊咧，我就可以提供一個中央嘅石油氣提供啦，中央嘅凍庫啦，或者係一啲自動氣壓廢物處理系統啦，即係呢啲係要集中提供先至有效率。你一個企業一個企業係搞咧係好嘥嘅。 冇錯，其實咧就都要香港現代化嘅中地咧嘅使用咧，只不過係當年咧喺個權宜之計咧，係未曾有任何規劃咧，亦都要有咁嘅需要啦。但係嗱，而家講嚟講去咧，好似話最快都要2027-2028年，會唔會真係得咧？會唔會變咗真係聽下聽下就又拖落去咧？ 係20秒，洪文。 系，其实最快系2027-2028年，呢个已经系好乐观嘅估计。不过我相信政府系有决心嘅，譬如话佢已经攞出咗5幅地，好快可以招标嘅。咁我计咗下咧，大概提供22公顷嘅绿地面积啦。 即系其实都系有处理紧呢个问题嘅。多谢晒你，洪文议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月兰报道新闻。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宣布，2020年1月1日至今年12月30日到期嘅回乡证，下月8日起有效期延长至今年12月31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喺北京会见传媒时表示，好多谢国家出入境管理局作出呢项决定。形容是史无前例的安排，大大方便香港市民解决了大问题，呼吁香港市民利用这几个月在年底前尽快换证，亦可以在内地指定机关换证续期。他说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在公布前已做好一切准备，过境不会有混乱情况。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将会在2025年5月1日起生效。政府會盡快向立法會申請撥款，資助僱主落實有關安排。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根據2021年價格計算，有關資助總額超過330億。他又會盡快設立資訊平台，為資助的申請批核作登記。在落實對沖安排時，資訊平台亦會同步投入服務。他又說，有信心立法會順利批出款項，因为款项是向商界和企业提供资助，令他们顺利过渡到新的制度。五一长假期明天展开，据了解，旅游业议会日前向本地旅行社发出接受预订旅行团餐参考资料名单，包括多间酒楼、茶餐厅和美食广场。本台向名单上部分食肆查询预订情况，有食肆说至今未有旅行社预订团餐。旅業會回覆說，有關名單只供參考，會繼續搜羅更多選擇配合分流。有導遊工會和立法會議員預計，土瓜灣和紅磡區或會再出現旅客逼爆。五一黃金週臨近海關，今日起加強巡查全港各區購物熱點，提醒商戶遵守商品說明條例規定，以保障本地消費者和旅客的權益。海關說，十分關注商戶以不良營商手法誤導旅客購物的情況，一直設有快速行動隊處理短期留港旅客的緊急投訴，並會即時轉介個案與調查人員作優先處理。海關亦提醒本地消費者和旅客，購物之前要清楚貨品的規格，多作比較，並且光顧信譽良好的商戶，付款前要確定商品的總價格和計價單位，購物之後亦要保留單據和相關記錄， 若日后需要作出申诉，可以作为基本资料。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初时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后转吹和缓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日间天色明朗，星期二大致多云，下周中期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只系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挤塞，车龙排到去白雀街。窝打老道去果栏方向近弥敦道后一段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卫理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嘅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另外，尖沙咀一带咧比较繁忙一啲噶，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咧，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口嗰段挤塞，龙尾过咗永安广场；九龙公园径同埋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嘅车龙排到去中港城。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咧，仲系稍为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嘅车龙去到小秀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入境事务学院系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和里村。另外喺元朗嗰边啊，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坪山方向近营点仲系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坳头。晚间工程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牛池湾清水湾道有紧急路面维修噶，由今晚深夜嘅11点钟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钟，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公共交通总站嘅一段快线会封闭。揸车朋友经过啦，到时要小心留意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港的戏院票价划一都会是30元。戏院商会理事长袁义文： 如果今次做得好的情况下，可不可以都会再同不同的片主啦，同埋或者同政府再商讨，可不可以定期去做这个全港戏院日，或者类似对一些普通市民更加吸引他们入戏院去看戏。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由天轮流闯到十一仓，五尺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嘅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嚟新嘅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申请登记做选民，或者选民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填妥指定表格，连埋住址证明，透过电邮、网上、邮寄或传真提交申请，俾埋电话号码同电邮地址方便联络。上 v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要求确认住址嘅信记得回复，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时间来到晚上的7:37，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1的。林云峰，跟着我们又讲讲是昨天申诉专员公署一个主动调查。一个的主题就是关于智障儿童学校和宿舍的相关监管的问题。现在这些的设施就是由教育局他们负责去到做监管的。现在全香港总共有17间嘅资助智障儿童学校咧，系有宿舍部啦，就俾咧中度及严重智障儿童入住，总共咧系大概有700名嘅学生嘅。咁但系申诉专员公署咧，寻日主动调查啦，就话发觉咧，佢哋有7点咧系不足嘅地方嘅，包括咗就系咧教育局咧系比较迟啊，先至发出一啲嘅实务指引啦。咁但系咧个内容亦都系比较简单啦，系冇去具体去到列明咧，譬如一啲起居啊、饮食啊。照顾儿童的注意事项亦都冇一啲嘅基本要求嘅。咁此外咧，另外一个就系关于啲学校啊，系咪有一个闭路电视系统嘅问题咧？嗱，其实而家教育局咧就并冇强制咧智障儿童学校嘅宿舍部咧系要喺宿舍范围咧安装具有录影功能嘅闭路电视系统嘅。咁其实喺个报告入边咧，亦都指出咧，而家咧呢一啲嘅闭路电视系统咧，安装与否咧，就由学校嘅校本管理咧去到决定嘅。咁原则上咧，教育局就唔反对佢哋嘅宿舍部去装呢闭路电视系统啦，但系咧就要平衡保安同埋个人私隐啦，同埋用教职员咧、学生咧同埋家长咧充分沟通啊。咁睇翻资料啦，就根据咧去到2022年嘅10月啦，当中咧其实。所有嘅特殊學校嘅宿舍部咧，都係安裝咗閉路電視系統，當中咧有79%咧係安裝咗50部或者以上嘅閉路電視嘅鏡頭嘅，而有21%咧就係安裝咗咧51到75部嘅閉路電視鏡頭。不過咧，佢哋攝錄範圍主要就係走廊啦、飯堂啦、多用圖室啦，或者係宿舍房間等等。咁但係咧，申訴專員公署咧就指出咧，呢啲嘅部分嘅闭路电视咧就只系做一个实时监察嘅啫，就不设咧录影功能嘅。咁当系不设录影功能嘅时候，即系意味如果有啲咩事发生咧，你都冇办法去到翻睇翻啲片段咧去查明系咪属实啦吓。咁此外咧，另外一个就系关于教育局咧去到巡查呢啲智障儿童学校嘅宿舍部嘅问题啦。佢哋就话咧巡视嘅比率咧系偏低嘅。由2017-2018到2019-2020学年啦，被巡查嘅宿舍部咧每个学年咧都系得6到9间。即是说近半个宿舍3个学年都只是巡过一次，有2间都从来未被人巡过，还有说巡查也都是事先预约的。 咁呢啲變咗咧，社會一路大家關注嘅問題咧，即係同可能以前嘅一啲指引啊做法咧，都值得去探討嘅。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反而就係、第一睇家長啊，同埋社會人士啊，即係今天對於呢一類嘅宿舍咧嘅期望係點樣咯？咁而呢一次啲事實就好唔足夠嘅喎，即係至於佢嗰個運作啊，係應該點樣做符合今日嘅社會嗰、那個嘅期望咧，其实真系亦都值得检讨嘅。 嗱，电话号码18723101啦，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啊一位嘅家长啊，就系严重弱智人士家长协会主席黎佩薇啊，黎佩薇你好。 你哋好， 系不如首先讲讲咧，其中关于即系巡视嘅部分啦，因为过往嚟讲，我谂啲家长啊或者系相关嘅人士都会比较关注嘅。你过往嘅经验咧，有冇发觉到教育局去到巡查嘅时候，有冇啲咩地方系有缺失，或者你哋觉得其实系需要改善嘅？ 咁其實以往呢，如果係關於智障學校嘅巡查呢，其實一般都係靠教育局嘅外評啦，同埋學校嘅自評啦，咁去即係教育局去監察學校嘅情況啦。咁但係因為我哋其實嗰個申訴專員嗰個報告都有提到啦，其實所謂外評咁都係預約式㗎啦，咁同埋係嗰個外評主要係集中喺嗰個教與學嗰部分啊，其實宿舍部呢其實好少係涉及㗎。咁所以咁你可以想象到，如果 果有一個預約式的即係巡查啦，咁好容易就係話你未必睇到嗰、那個真實嗰個面貌啦。咁同埋過往嗰個嘅外聘嚟到巡查就亦都係好少去睇宿舍部嘅。咁所以只個宿舍部嘅問題咧，其實變相就係比較少咗嗰個監管咯。咁所以我哋對於今次嗰個申訴即係申訴專員公署提出嘅建議，話加強嗰個巡查咧，我哋係好歡迎嘅。咁我哋覺得係可以保障到我哋嘅孩子咯。咁所謂加強巡查咧，我諗係主要係有兩方面啦。咁一方面就係話佢喺一個除咗啲固定嘅巡查之外咧，其實要加啲係突擊嘅巡查咯。就好似社署去突擊巡查啲殘疾人士院舍咁樣，咁因為唯有係突擊巡查，咁其實你先會了解到佢哋嗰個嘅實際嗰個運作嘅情況啦。咁而喺巡查嗰度咧，咁我哋都覺得係除咗係教育局嘅職員之外咧，咁亦都係要加入唔同嘅專業人士啦。咁譬如醫生啊、護士啊、心理學家啊，咁係以至到係家長，因為家長去睇嗰件事嘅角度咧，可能係同專業人士嘅角度有啲唔同嘅。咁我覺得如果係可以引入咁多人、咁多唔同嘅人士去做呢個宿舍部嘅巡查嘅時候咧，就可以幫即係可以從唔同嘅角度去睇一件事，然後完善到一個宿舍部嘅運作。 黎佩薇啊，想問一問你咧，即係你作為一個即係都係家長啦，咁你嘅經驗咧，即係譬如話孩子需要住呢啲宿舍嘅情況。嘅情況係點樣咧？同埋因為佢哋嘅表達能力啊，亦都係比較可能或者唔同一般嘅小朋友啦。咁變咗佢哋所受到嘅譬如對待啊，或者營運上嘅問題啊，點樣可以能夠可以巡查到表達得，又可以知道佢哋嘅表達到咧？ 嗱，即係好老實，如果係因為而家香港個制度咧，如果係有宿舍部嘅智障兒童學校咧，其實嘅學生一般都係可能係中度智障啦，以至到係嚴重智障啦。咁事實上，我諗如果你睇翻以往好多嘅報道咧，如果我哋當有一啲所謂即係懷疑係涉及虐待啊或者係不當對待嘅事情，即係揭露咗出嚟咧，其實往往都係靠第三者，即係可能一啲前員工去揭發出嚟啦。咁所以點解我哋話一個首先有一個好嘅巡查制度啦，嗱就先一個指引啦。咁但係就算即使你有一個指引寫得幾詳盡都好啦，咁其實你點樣可以確實到佢嗰、那個譬如無論學校或者宿舍部，佢真係確切執行個指引嘅內容咧？咁所以其實呢個就靠一個有效嘅監管，咁而巡查咧就會係其中一個有效嘅監管方法咯。 不过黎佩薇啊，其实你头先讲到巡查啦，我哋都留意到咧，喺申诉专员嘅报告咧，其实佢好多时咧就系用社署嘅做法咧，去到同而家教育局去规管啲智障儿童学校宿舍咧，去到做一个类比同佢规比较嘅。咁但系实际因为唔同嘅部门，佢哋就有即系唔同嘅考虑啦。如果系完全要求呢啲嘅宿舍，那個的做法都是跟社署去看齊的時候，某程度上是不是將它的監管部門轉了給第二個部門，可能是比較簡單一點，或者是甚至是撇脫一點呢？ 咁我又唔會咁覺得嘅，咁因為始終係宿舍部佢都係屬於學校啦。咁其實喺譬如話一啲嘅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講究啦，譬如一個學生去住喺宿舍啦，咁其實我哋希望係學校同宿舍部咧係互相協調，點樣營造一個環境俾嗰個學生學習同埋成長啦。咁所以你話如果將嗰個嘅宿舍部嗰部分完全撇脱，即係脱離咗學校教育局，然後直接係跟社署咧，咁亦都唔係一個對於一個學童發展一個合適嘅方法咯。咁反而我係覺得係既然社署佢喺院舍巡查方面係有一定經驗，佢嗰個嘅實務守則亦都係經過好多唔同專業人士去理定出嚟啦。咁會唔會教育局佢其實係可以參考下社署嗰個方法咧？ 其实就如果冇一个即系大家嘅分享啊、要求啊，有关政府部门咧就唔会更新佢自己嘅相关嘅呢啲嘅指引嘅。咁所以今次提出咧，都系俾大家去讨论啦。嗱，我想问你作为一个家长或者你哋嘅代表咧，安装相关嘅闭路电视或者有一个记录嘅片段嘅安排，你赞唔赞成咧？觉得有冇用咧？ 我哋會贊成嘅。咁首先咧，咁當然啦，你要平衡私隱啦，即係譬如話洗手間啊、浴室啊、枕室啊，呢啲當然唔可以安裝啦。咁但係我哋贊同安裝呢個閉路電視咧，唔係話我哋唔信任宿舍部嘅職員，而係反而係當有事情發生嘅時候咧，我哋有片段可以了解當時嘅情況咯。然之後先可以作出公平、公正、客觀嘅判斷，究竟有咩地方出錯咗，有啲咩地方可以改善，然後預防個問題發生咯。 嗯， 咁就唔係一個敵對嘅關係，而係即係反而係希望點樣令到件事情咧係即係改善得好啲，我哋嘅細路仔喺宿舍部可以住得開心啲、健康啲咁樣。 嗯，即係其實你認同係咪應該要係強制去設置同埋強制地要有依個錄影嘅功能嘅？因為而家就係自愿性去安裝嘅啫嘛。 我會同意係要強制應該係有 CCTV。當然，正如我頭先所講，你要平衡翻係即係私隱嘅問題，有啲地方係唔可以安裝。 另外一个咧，可能喺家长嘅角度比较关注咧，就系一啲约束或者系隔离嘅情况咧，到底系点样执行啦，同埋点样去记录啊？根据今次申诉专员公署个报告咧，佢就讲到咧系冇一啲好详细去到备存咧要使用嘅约束物啦，或者系隔离嘅设施嘅情况嘅，亦都冇抽查咧使用嘅情况，亦都冇规管到咧隔离空间嘅环境同埋设备啊，咁对于呢方面咧，你嘅理解究竟系点嘅咧？譬如会唔会有啲学校系主动会系邀请啲家长去睇下佢哋嗰啲嘅隔离设备嘅空间究竟系点，或者系主动同家长去到沟通对你嘅小朋友系使用咗约束嘅设备咁样，有冇做呢啲嘢嘅咧？ 我諗呢個真係好個別學校咯，即係個別學校個嗰個狀況可能會有做啦。不過即係整體而言啦，咁我哋會認同就係話，學校其實應該要備存翻呢啲資料咯。因為如果你即係備存咗呢啲資料嘅時候，即係使用約束物嘅或者隔離嘅資料嘅時候咧，其實作為教育局，佢先可以有一個比較全面啲嘅即係 picture， 即係個畫面知道間學校咧，其實一般佢點樣去處理當學生係有出現所謂嗰個情緒行為問題嘅時候咧，學校其實可以用啲咩方法去處理咧？係咪即係總之好似好快脆，總之我就約束咗佢隔離咗佢，還是係學校真係嘗試去用其他嘅方法去幫嗰個細路仔咧？咁其實有咗呢啲咁嘅檔案或者呢啲資料嘅時候咧，教育局先可以評定其實呢間學校其實用緊啲咩方法，或者家長先可以評定啊，究竟呢間學校其實佢點樣對待呢啲所謂有問題或者有行為或者情緒問題嘅學生咯。所以其實我哋覺得係應該要備存呢啲資料嘅。咁同埋因為好多時咧，而家都即係有即係懷疑一啲嘅虐待啊或者不當約束嘅事情發生嘅時候咧。即係如果你冇咗呢啲資料咧，其實家長追查唔到究竟個細路仔幾時開始係即係被學校約束啦？究竟係咩原因開始要被學校約束或者隔離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啲資料係好重要嘅，係。 好啊，多謝曬你，黎佩薇傾到呢一度啊。黎佩薇咧係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嘅主席嚟嘅。呢、這個時候咧，林雲峰，我哋又請嚟啦，香港特殊學校議會嘅主席啊，梁永雄校長啊，梁校長你好， 梁校長。 你好啊，两位主持。 不如咧先讲讲有关于嗰啲嘅约束装备咧嘅备存记录嘅情况啦。其实对于学校嚟讲，如果要比较仔细地去备存呢啲记录，会唔会执行上有困难啊？ 嗱，第一样嘢咧就关于约束同埋隔离嗰啲嘅装设施或者设备咧，其实早前咧你哋电台都访问过我噶啦。咁啊，其实教局喺个学校行政手册里边咧都有个指引喺度嘅。咁相信咧。 其實學校都即係都有齊曬啲嘅記錄嘅，但我就即係見到因為我都啱啱喺第度翻嚟嘅，咁所以我都係好快咁睇咗一次咧，就生活中專員嗰份報告同埋建議咧，咁其實係講緊教育局，因為我要咁睇嘅，因為份報告係講教育局嘅， 嗯， 咁但係咧喺裏邊咧，教育局點樣監管學校咧，就係呢份報告重點嚟嘅， 係， 但學校咧其實根據咧教育局俾嘅指引咧，係做咗呢啲嘅約束嘅，即係程序啊，同埋記錄嘅。嗱，我因為嗰個早前喺學校行政手冊裏邊嘅指引咧，其實好清楚講咗咧，學校係點樣同家長合作去聯繫咗有心理學家、有精神科醫生，咁然後咧去定嗰個嘅即係使用嘅守則出嚟嘅。啊，咁所以呢個位咧，我覺得就可能唔係好清楚。陳述到學校現況係點？咁但係如果教育局，我哋評教育局去管理學校或者俾學校一個指示咧，清晰啲嘅，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啊，呢個可以改進嘅。啊，但係唔代表學校冇做啦。啊，咁只不過係喺教育局監管底下，佢可唔可以再具體啲，將約束嗰個或者係一啲隔離嘅措施能夠再具體啲，能夠可以處理得好咧？咁呢個我覺得係可以再去商討嘅。咁至於份呢個。報告咧，其實我自己有個感覺嘅，睇完曬個感覺就係話咧，因為嗱，喺個睇完曬之後，我發覺咧就係、是、感覺係好似教育局嘅管理同社署管理嘅比較， 係 啊，因為社署都有殘疾人士院舍噶嘛，咁但係咧，因為殘疾人士院舍嗰邊咧就係、是、有條例去規管社署責無旁貸，要係直接去做一個監管咧，咁但喺教育條例底下咧，就是、校本管理咧，其實宿舍咧，只不過係學校一部分。全港1000间學校咧，都係喺嗰個嘅校本管理底下咧去運作。咁而特殊學校係只不過係附設咗一個宿舍部喺度。咁所以好多嘅制度咧，我哋都係跟咗咧呢一個即係校本管理嘅措施去做啦。譬如有危機嘅，咁我哋咪去用危機小組，跟住就向法庭校董會匯報，跟住向翻教育局分區匯報啦。咁呢個係已有嘅程序嚟嘅。所以我見到咧嗰12点嘅建議上面有啲部分咧，我覺得係。可能針對教育局可以做好啲，做主動啲，做多啲，同埋有啲嘢係具體啲嘅啫。例如一點咧，我覺得係值得可以睇嘅，就係咧關於嗰個護理部嗰個嘅一啲工作咧，我覺得係可以咧教育局做多少少嘅。 嗯， 即係關於護理嗰邊嘅工作係即係如果俾多少指引咧，咁對學校啊或者宿舍喺護理照顧上面咧更加好嘅。啊，咁樣樣咯。 嗱，咁但你头先都即系提到啦，就系佢今次个报告咧，好多都系用社署嘅相关条例咧，去到做一啲嘅对比嘅，或者系社署嗰个管理方法做对比嘅。其实因为即系社署嗰啲嘅残疾人士院舍，其实佢都系一个住宿嘅服务啊嘛。咁你哋嘅学校入边当然有教学部分，但另一方面亦都系一个住宿嘅用途啊嘛。你觉得其实可唔可以将两者去切割去到处理咧？即系教学嘅部分就由翻教育局去到处理，但系如果宿舍部分，我哋系尽量去到同其他部门看齐，呢个又是否可行呢？ 其實我哋一路咧都期望咧有類似嘅做法嘅， 嗯， 因為我哋都睇到咧，其實要與時並進嘅，即係話，因為主要教育局係講緊學校管理咧，或者係優化學校嗰啲嘅措施啊、政策等嘅嘢咧，幫助學生學習。但喺特殊學校裏面咧，要運作宿舍咧，其實我哋有好多資源嘅，同埋好多支援嘅。但係咧，好多時就因為可能教育局嗰個重點唔喺呢一度，咁所以咧喺而家我哋睇到咧，社署喺呢啲殘疾院舍嗰度咧，係好多地方優化咗嘅，譬如係。佢哋佔用嘅一個每個人嘅人均面積啊、設施啊等等嘅嘢咧，其實係更具體去俾到嗰個院舍一個即係指引去做嘅。咁但係特殊校嚟講咧，就喺呢方面咧就未有啦。啊，同埋咧資源就真係好匱乏啦，即係譬如頭先講緊閉路電視，大家好關注咁樣。 校本嘅嗰啲 係。同嘅，係啦。咁但係因為冇俾錢啊嘛，報告有寫嘅，有寫就話係呢個資源就唔係教育局俾錢嘅，所以咧其實學校睇有冇錢做啦。啊，咁但係咧，因為牽涉私隱咧，所以好多學校都喺嗰個嘅睡房咧唔敢安裝，因為佢唔係一個條例要求啊。咁所以咧就變咗要問好多嘅，即係諮詢好多嘅持份者。譬如我哋裝閉路電視咧，我哋要問個家長啦，要同教職員咧諮詢咗啦，咁我哋先至可以咧去進行個安裝同埋錄影咁樣樣咯。 系校长，即系变咗咧，之前咧就冇一个咁明文嘅，好似今次申诉专员嘅一个即系要求或者建议咧。当然教育局嘅佢哋平日嘅工作，而当中负责同你哋相关嘅部门嘅同事咧，亦都唔系所谓叫做大数主流啦。咁会唔会可反而就反映到点解过往咧巡视宿舍嘅比率咧比较低嘅？咁啊，亦都即系会唔会今次嚟讲咧？如果教育局都原則上接受咧，佢都要喺人手嘅編配啊，或者去擺個資源，對於我哋相關依類宿舍咧，係要仲加強咧。因為曾經都好似我唔係你哋業界啦，都曾經一段時間咧，係對於我哋特殊學校啊，或者特殊嘅依啲咁嘅設施咧，係教育局係冇咁重視嘅， 係咪要投放多啲資源俾你哋啊？ 我絕對認同啊，絕對認同應該俾多啲投放多啲資源喺嗰個改善咧。宿舍服務上面嗰個嘅即係情況，無論設備啊或者人手都係要重新檢視啦嚇。咁同埋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我申訴宣言講緊嗰個建議就要多啲巡查院舍咧，嗱、我哋係認同嘅，我哋認同嘅。同埋咧喺巡查嘅時候有具體嘅程序，或者要睇啲乜嘢嘢，有啲咩要求能夠讓學校都了解嘅話咧，其實學校更加容易睇到咧。其實我哋喺個服務上面咧點樣能夠拉近啲。貼近到咧唔同嘅持份者嘅期望咧，咁呢個我覺得係大家都雙贏嘅嚇。不過資源上邊咧係絕對一定要投放咯，係啊。 嗯，好啊，多謝曬你梁永雄校長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梁校長咧係香港特殊學校議會嘅主席嚟嘅。咁我哋有幾位聽眾楊先生和梁雲峰，楊生你好，請講。 係啊，你好啊， 你好。 我本身係前公立嘅兒科醫生啦。 係。 咁其實點解我特登打電話上嚟？因為其實之前我都照顧過好多特殊兒童啦。咁我覺得喺個照顧上面咧，無論喺社區嘅資源同埋喺學校嘅資源咧，其實都好多不足嘅地方。 嗯。 而我只能夠用我自己嘅例子去簡單少少講，就係我有啲案例要好嚴重要入院，但係之後康復咗之後咧。而學校是由於各種的理由啦，冇人手啦，資源唔夠啦，照顧唔到呢個孩子咧，就令到佢長期滯留喺醫院嘅。 嗯， 咁呢樣嘢其實係唔好啦，因為佢翻唔到社區啦，而父母亦都冇能力喺屋企照顧佢嘅。咁呢個時候，但係其實嗰間學校咧，就我哋都同教育局開過好多次會，都同學校開過會，但係佢一直用好多嘅理由去推搪啦。咁變咗，其實我覺得成個監管係有問題嘅，即係申訴專員係。這個報告是即係我覺得係好及時啦，同埋我覺得係即係好好啦，即係提醒咗我哋應該要更多嘅資源去撥俾呢個學校，無論喺人手定各方面，係監管要做得好。如果唔係，其實學校會真係唔夠一個監管咯。 係好多謝你，楊先生。